有人劈酒，有人品酒，而其实大家都在度饮紧酒，而最后都是会饮醉酒。但究竟你知唔知道自己饮咗啲咩落肚？而饮酒系咪为咗求醉咁简单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。作为一个调酒师，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，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。而我的职责，除了望住客人饮醉酒之外，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。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，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、历史和知识。大家记住收看 My 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，有我侯翠珊主持的节目《今朝有酒》。 今朝有酒，逢星期四晚九点半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跟住第二节咧，其实都要讲下呢个江顺之死啦，即系亚洲周刊嘅副总编辑。因为呢单嘢咧，即系而家你睇到嗰啲即系亲共嗰啲评论员嗰啲反应啊，同埋个蓝丝阵营嘅反应咧，咁就同我第一节所讲嘅呢啲咁嘅所谓小粉红啊、中国宣文啊、呢个黄明志玻璃心呢、這个 M V 引起呢个轩然大波啊，咁啊。性質上都是有些相似的，就是意識形態，政治的意識形態就會掀起一場政治鬥爭，就是這樣，是吧？那江信其實我都認識了他很多年的，那每年書展你一定見到他在會展的身影啊，走來走去啊，這樣，是吧？咁啊，亞洲周刊都做咗一段時間嘅，大家可以上維基百科查下佢係咩人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大陸嚟香港嘅 ，OK？咁其實過去呢幾十年咧，都好多大陸文化新聞界嘅人嚟香港嘅啊。咁當然有啲人嚟教書添啦，好多好似其中一位我同佢都熟嘅錢江教授咁佢就喺呢個香港大學啦，係嘛？咁亦都出過好多書啦。咁呢個就是學者嚟嘅啊，好公道嘅啊。咁江信嗰啲報道咧，即係有啲都係好有爭議性嘅喺政治上。咁當然啦，大家睇下亞洲周刊係咩貨色咪知咯，係咪？即係喺呢一個反送中運動嘅時候，亞洲周刊係即係一面倒支持警暴噶嘛，係咪？咁亦都因為咁引起好大嘅爭論啦，係咪？咁亞洲周刊嘅總編輯邱立本喺台灣畢業嘅，係咪？咁我亦都識佢嘅。咁呢個嘢咧就即係親咗共好耐噶啦，已經係咪？咁亞洲周刊係屬於親共嘅或者維穩報紙《明報》噶嘛，大佬係大佬啊，係大馬做老大馬人做老細噶嘛，係咪？你睇呢個亞洲周刊呢期封面嘲笑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蔡英文，咁佢嗰個入邊所用嘅內容全部都係嚇、啊、有啲就係國民黨提供嘅，係嘛？咁啊嗰陣時要反蔡英文啊嘛，係咪？咁呢個就慈禧即係做皇帝女皇帝啦，係咪？咁其實你作為一份即係新聞周刊，有冇必要個立場即係咁鮮明咧？請問係咪？所以我一定要將呢啲背景講一講咯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咁正因為佢有呢啲背景，咁佢喺仁濟醫院，佢忽然間急病入咗醫院，係咪？喺上個禮拜三，咁但係入到醫院咧就即係好快就即係身亡啊！咁當然好多人就覺得，包括家屬就覺得有疑點啦，係咪？咁嗱，老實講，醫療事故係無人無知嘅香港，呢個係事實，係咪？咁但係你都要經過調查，係咪？同埋而家要即係佢家屬係咪？佢可以有好多渠道係咪？就要求院方仁濟醫院公布佢死因係咪？咁而家仁濟醫院個反應就已經出咗嚟㗎啦，咁因為個壓力好大嘛，係咪？而家 一班即係涼粉係嘛？其中有啲係涼粉啦，馮偉光係咪涼粉啦？屈榮賢係咪涼粉啦？係嘛？咁呢個梁振英喺江信死咗之後又悼念佢啊，係咪？啊，即係又係好 friend 啦，嚇！咁啲涼粉就喐出聲嘅劉蘭昌，我就唔知佢係咪涼粉啦。嗱，呢啲我又識幾十年嘅啊。咁佢哋就聯署啊，就出咗個聲明，就俾呢一個屌個陳祖光正話嗰個咁點會評論？如果寫過幾多文都話俾我聽，屌你！你屈榮賢話佢係評論員，唔好講啊！劉蘭昌啊，梗係啦，係咪？個筆名個柳三蟬寫咗，佢寫呢個兩岸問題嘅文章寫好多噶。我嗰陣時天搞日報，我都揾過佢幫我寫啦，係咪？咁同我係非常之熟嘅朋友嚟嘅啊！咁啊，一件還一件。好啦，你發呢封信，我都覺得冇問題。咁但係你冇可以將嗰、那個即係顏色係咪？同埋嗰個政治同呢一單可能係醫療事故，或者呢一個即係亞洲周刊嘅副總編輯突然死亡係嘛，拉上關係噶嘛，係咪啊？一日未知道真相，喂！而家你就跟大公文匯嗰個調子係嘛？咪家屬即係梗係即係我哋可以理解家屬嘅心情啊！家屬梗係慶噶啦，唔使講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哇！屌入到醫院咁快就～佢平時就冇咩大病嘅，咁點解會咁咧？係咪？咁屋企人梗係會有懷疑啊，係咪？懷疑嘅可能就係醫療事故啦，係咪啊？有冇醫療失誤啦？係咪？即係譬如我講翻我自己嘅例子，我九七年我媽咪喺法國醫院做手術，膽石開刀，係咪？咁結果咧就冇膽石，然後就 stroke 心臟病，咁就走咗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嗰陣時咪通過所有合法渠道去醫委會度申訴，搞咗好耐係咪？但香港咧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醫醫相護，不嬲都係咁噶啦，係咪？咁你可以喺呢方面咧，可以追究啊、賠償啊，好多嘢噶嘛，係咪？如果係醫療失誤嘅話，係咪？咁佢醫院又好，醫管局又好，佢要出嚟面對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，你文匯大公將佢上升到政治嘅層面，真係不撚知所謂，係咪？講咩呢？這個大公報井水澤，佢話無法否認嘅事實係有部分醫護不負責任、欠缺同理心。一句冰冷的死因庭會有解釋，寒了多少市民的心？呢、這個我都覺得冇問題。但係話有部分醫護不務正業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，因為自己有顏色，亦以顏色劃分病人，質疑有醫護將個人政治理念置於病人權益之上，怎麼可能不出現醫療問題？而主管部門對醫療投訴經常和稀泥，引發醫醫相互的疑問。特區政府要決心解決公共醫療長期存在的問題。喂，大佬，醫醫相互呢個係一個事實，我剛才講了 我自己身受其害的例子，是吧？這個是一個事實，是吧？但是你說有些人積極參與政治活動，將自己有顏色，又自己有顏色，又將顏色來劃分，即是說他是藍的，這個病人是藍的，醫他那個是黃的，所以醫死他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共產黨即是附共那些人都是人渣来的，我现在告诉你。如果用这个逻辑，你把家产不要去看病啊，是不是？这么多医护人员都是黄色，你不要去看病啊，是不是？你一入得去出不到出来的了。调返转都是喎、哦。那些喂黄色的人我都唔敢去睇病，我啲醫護人員好撚都係男嘅喎，屌盧寵茂係咪男嘅？你夠唔夠膽叫佢開刀啊？我就唔夠膽啦，係咪？係咪咁啊？如果咁嘅話，你對呢個醫護嘅專業係一個侮辱，同埋你咁樣嘅話咧，即係如果呢個變成咗一個運動，或者你呢一種咁嘅所謂散播呢一種咁嘅陰謀論，係咪？你係會影響到，即係話呢啲醫護人員根本就做唔落去嘅，老實講。你屈榮賢、劉蘭昌係咪？或者你馮偉光，你唔好撚睇醫生啊！你知唔知啊？ 或者你睇醫生嘅時候問下佢，喂，你係黃定藍啊？咁樣啦，不如，即係你用一個顏色或者政治立場嚟去將呢啲專業人員去做標籤，咁跟住咧，喂。我醫護人員罷工嗰次係因為個疫情，係咪？咁你又話呢啲人屌你咩就有政治立場啊？咁有政治立場唔緊要嘅喎，咁佢同佢嗰個專業有咩拉更咧？有政治立場個專業就受到質疑嘅啦，係咪咁咧？係咪？好似呢條咁嘅柒頭，係咪？做嗰幾年新聞統籌專員，咩事都未做過，係咪？一日攞10,000蚊人工，呢個撲街，係咪？我喺立法會啊，年年財政預算案嘅時候，我就攞開佢名，係咁就炮轟呢個契弟啊！呢啲人民主派嘅 ，OK？ 所以咧，我哋真係恩怨分明嘅。呢條友我打柒佢，打佢唔到，結果公然侮辱佢就係呢條契弟啦。大家認住佢啊，係咪先？你呢班咁嘅人，你估你而家好撚巴閉係嘛？得意變猖狂係嘛？共產黨收拾香港，咁你即係覺得拍散拍爛，你就拍爛手掌，係咪？係咪？你啲仔女唔好喺香港讀書啊，大佬，係咪？呢個可能老婆未有啊，成日溝女溝唔到，屌你啊，係咪？咁嘅意識形態係咪？咁個個都唔使去睇醫生啦，去睇醫生先問下個醫生或者護士黃定藍啦，係咪？即係等於我舊年。四月份在養和醫院做過即係攝護腺癌的測試，係咪？跟住出事，係咪？然後入呢個 ICU 幾日，敗血病，屌你八成出唔翻嚟嘅，咁我好彩，屌你咩係嘛？因為需要我呢把聲繼續屌柒你啲契弟啊嘛，唔死得，咁啊令到好撚多人失望，佢出翻嚟，喂嗰、那個都係一個醫療事故嚟㗎，我話俾你聽，係咪？但我覺得我冇事啦，咁我就算，係嘛？佢都唔係有心，係咪？咁樣，我可以炒大佢都得噶。咁我可唔可以好似你班契弟講？屌你乜呢個幫我做測試噶？伍家產肯定係藍絲嚟嘅。呢、這個醫生幫我做測試嘅，屌你懟咗支嘢入我肛門，伍家產去揾啊，即係揾嗰個即係啊細胞嚟做呢、這個即係檢驗，係咪？嗰、那個過程，屌你基本上唔應該出問題嘅。屌你乜呢個契弟一定係。我个名叫黄毓民，佢一定系识我噶嘛，大佬。喂，你江信入医院系咪代表个医护人员一定识江信先？乜点可以咁嘅阴谋论呢？系咪？黄毓民佢就肯定系识噶嘛。咁如果佢系蓝丝，佢就特登怼捻错，咁得唔得？我连投诉我都唔投诉啊，系咪？系执翻条命咁，我多谢养和医院嘅医生添啊，系咪？我是不是有很強烈的政治立場啊？是不是？我都不會想這些。喂，真的有人跟我說這些話，毓民，屌你個醫生可能是很憎你的，是不是？真的有人這樣跟我說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都沒有去投訴啊。屌你乜你這班這樣的冚家產，是不是？乜你而家去追究系啱嘅喎，屋企人去追究系啱嘅喎，系嘛？呢个系咪一个医疗事故？你去追究系啱嘅，你文会大功，乜捻嘢啫喺度，系咪？屌你唯恐天下不乱，屌你咩真系？咁好啦，你而家不如咁啦，屌你咩叫医管局将所有呢啲公立医院嘅医护人员，屌你咩同佢哋重新起一次底，系嘛？边个以前参加过游行嗰啲，系嘛？哪怕咩游行都好，参加游行嗰啲就炒捻晒佢。我嗰阵时就轮到香港人同你搏命啊！屌你乜？我睇医生点啊？啊！所以呢个社会唔系反智咁简单嘅，呢个社会就系因为共产党全面操控香港，然后令到你啲人咧，屌你乜就开始发癫，有啲系为求自保，有啲系求出位，系咪？咁你谂下。李屈永元有几可好似而家咁捻出名啊？讲就讲，系咪？你老公林超荣啊出名过你啦，系咪？咁而家咪你哋啲人威咯，系嘛？咁系咪真威咧？系咪？即系等于周融呢个契弟，我又识佢几十年，咁啊而家系咪真系好捻威咧？系咪？ 即係用呢個意識形態，用你先就係政治凌駕專業啊，大佬，係咪啊？而家你喺度斷股噶嘛？光信呢單就還光信呢單，係咪？咁誒、醫護人員有政治立場，就話醫護人員還有政治立場，又一樣嘢嚟嘅。你將兩樣嘢撈埋嚟講，係咪？仲有我想問一下你，光信多人識定黃毓民多人識先啦？對於啲醫護人員嚟講，見到個七十幾歲嘅阿伯，屌你咩係咪？我叫我光信啊，我亞洲周刊副總編輯，佢係咪咁樣咧？睇病嘅時候咪講呢啲嘢咧？啊？哦，亞洲周刊副總編輯啊，唉，你死啊！咁啊！即系唔可以咁样侮辱嗰啲医护人员嘅，大佬。休息一阵。